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22号星期日，农历腊月25，北京晴，0度到0下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春节开启倒计时，各地喜迎金鸡年味浓。 国务院再取消39项行政许可事项，充分释放市场活力。 财政部列出11项重点工作，保障今年基本民生支出。 今年农村贫困人口大病实际报销比例将提高到90%以上。 甘肃陇南山区结束不通火车历史，新春走基层记者探访火车带来的变化。 湖北南漳山体崩塌导致12人遇难，后续排险工作仍在进行。 美国新政府公布执政6大目标。 以下是详细内容。 腊月23和24分别是我国北方和南方的小年儿。从小年儿起，春节进入了倒计时，各地的年味儿也越来越浓，处处洋溢着喜庆气氛。请听报道。 一大早，江苏镇江南山风景区北广场上就人头攒动，不断有市民拎着打好的酱油走出来。 今天打了30斤酱油，2瓶醋，我老公去买麻油了。 一大早就5点钟就起床了。 我们一年就是醋跟麻油都是现在的。 作为镇江特有的民俗文化，春节前打酱油承载着几代镇江人儿时的记忆。为了抢个好彩头，不少人凌晨就过来排队，要将全年要用的酱油一次性打好。魔神跳挪舞是江西萍乡的一项传统习俗，在当地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清晨天刚刚亮，表演者就穿上鲜艳的衣服，戴上神态各异的挪面具，举着旗帜和礼器，走村串户，为村民们送去吉祥平安。村民们纷纷走出家门迎接挪舞队，整个小山村沉浸在迎接新年的喜庆氛围中。村民陈雪义： 我们老板嘛，寓意来年啊，大丰收啊，就是那个高兴。 距离春节越来越近，各地的年货市场也都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在石家庄塔坛国际商贸城，全国年货精品展销会正在举办。来自天津的大麻花、山东的泰安煎饼、烟台的海鲜，以及唐山花生酥糖、肇州驴肉等各地的产品，让顾客们目不暇接。天津18街麻花销售经理白秀花： 有12种嘛，天津过来的，就是老字号那个，那个是北京的京八酱，还有桂花糕。 在安徽黄山小商品市场，灯笼、春联早已高高悬挂，鸡元素的饰品成为今年的畅销货。店主汪玲： 就是这个鸡卖得特别好，吉祥物嘛，鸡年吉庆嘛。单单鸡公仔的话，大大小小应该有3-4千个吧，基本上都卖空了，就剩店里样品上这一点。 关心爱护老年人，关怀帮扶困难群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了迎接小年，福建漳州市城区妇联张华社区志愿者精心准备了一场丰盛的饺子宴，与社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一同迎新年。居民王秀珍： 有的切菜，有的剁肉，一个人弄一样，很热闹，每个人都笑呵呵的，非常的高兴。有时候在家里吃也没有这么开心。 74岁的空巢老人孙月香告诉记者：每到年关，他就期盼着这天早点到来， 叫他一起过大年，大家非常的高兴。 在南疆库尔勒市，驻疆部队某团政治处主任高宝来将米面油送到维吾尔族老人萨塔尔家里，还给他6岁的孙女儿阿依古丽送来了书包和学习用具。萨塔尔说： 小哥们，咱有些办法真的。 党的负面政策汇集到了农村，再加上我们部队兄弟关心帮助，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可以摆脱贫困。 在青岛平度、莱西等地，当地政府将小年设为了机关干部基层走亲日，走亲对象就是当地的困难群众。看着镇干部送来的米面油以及崭新的床上4件套，青岛平度旧店镇贫困户程哲高兴得合不拢嘴： 今年80斤背了，背脱了，我都欢喜的，过个新年非常高兴，非常温暖。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决定明确， 在前两批取消230项审批事项的基础上，再取消39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另有14项依据有关法律设立的行政许可事项，国务院将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相关法律规定。本次取消事项从涉及部门看，与21个中央业务指导部门有关；从内容看，多数事项涉及企业生产经营、个人就业创业。取消这些事项有利于为企业和群众松绑减负，释放市场活力。从实施面看，相当数量事项由省市县三级分别实施，量大面广，与老百姓直接相关。取消这些事项有利于地方简政放权，方便老百姓办事。决定同时公布了取消审批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具体措施。 央广消息，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切实做好2017年基本民生支出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基本民生支出保障的重点工作。通知列出11项重点工作，一般性转移支付要优先保障基本民生支出，合理分配和使用民生类专项资金，加大对资源能源型困难地区财政支持力度，统筹盘活各类财政资金，加大基本民生保障，压减一般性支出用于基本民生保障，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认真做好去产能人员安置工作，认真落实精准扶贫要求，提前下达和及时拨付各类民生资金，加强基本民生领域财政资金管理，支持完善基本民生保障工作机制。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近日表示，今年要采取多种措施，将农村贫困人口大病实际报销比例提高到90%以上。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201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对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覆盖，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农村贫困人口实行倾斜性支付政策。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介绍，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逐步覆盖贫困人口。 贫农户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的报销比例提高了5%以上，降低了大病保险报销的起付线，减轻了农村贫困人口看病就医的费用负担。据统计啊，2016年贫困人口住院实际报销比例达到了67.6%，74%的贫困县初步实现了县域内先诊疗后付费。 王培安表示，2017年全面实施县域内农村贫困人口先诊疗后付费，取消贫困人口住院预付金，开展大病社会救助工作试点，进一步减轻大病个人费用负担。2017年，卫生计生部门将以兜底保障为重点，将农村贫困人口大病实际报销比例提高到90%以上。 就是要全面建立兜底保障的机制，在全国的国定贫困县要普遍建立补充保险制度。如果这条线不建立起来，你要实现就是让贫困人口看得起病的这么一个目标，它就不可能实现，就是兜底这个底就兜不住。 1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中国的经济运行良好，人民币汇率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短期来看，外汇市场供求受到国际收支、市场情绪、跨境资本流动以及投机炒作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并在汇率上有所反映，有时在预期、投机等因素影响下可能偏离基本面。但从中长期来看，汇率主要受到基本面因素影响。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强调，从整体基本面而言，中国经济增长仍是良性健康的。 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不具备长期贬值的基础。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短期呢汇率有波动，因为呢市场有不同的情绪，不同的预期，也有不同的炒作，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客观的来分析判断。 今年年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加强了对个人购汇的申报要求。监测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以来，个人日均购汇环比和同比均有所回落。王春英分析，这说明公众对这一政策的理解比较准确，情绪也保持了基本稳定。 个人年度变量化额度没有改变，就是境内的个人凭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真实性的购汇需求申报了以后，直接在银行柜台或者是电子渠道办理年度变量化额度之内的购汇，每年依然是50,000美元的额度。那么第二个没变呢，就是与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留学啊、旅游啊、 等等这些优惠政策没有变。 温暖回家路。 各位好，我是春运小助手鲁进。春运十天以来，总体平稳有序，客流快速增长。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密切与民航和铁路部门的工作联动，加强道路运输、城市客运与铁路、民航的运力衔接，畅通旅客春运出行最先和最后一公里。广东省多个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校返乡爱心直通车，大学生春运上路第一公里和离家最后一公里，不仅方便快捷，还有了安全保障。 到汕头城是比那个在客运站买的会便宜一点，更方便一点，因为在大学城就可以直接上车了。 而同样是为了最后一公里的方便和安全，河北平泉县运管交警两部门对全县400多名客运司乘人员进行了安全培训，让旅客回家之路平安暖心。和返乡学生小朱一样兴奋的还有300多名广西的务工人员，他们分别搭乘7台爱心大巴从佛山粤运汽车站往广西方向开出，这是他们第一次坐上专车免费返乡。经历史上最难抢票年，但心中仍默念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对思乡心切的人们而言，乡愁就是那一张薄薄的火车票。阜阳市专门为农民工组织的免费返乡列车驶出了宁波火车站，1200多名宁波务工人员顺利踏上回家的旅程。家住阜南黄岗镇的步小雪对旅途充满期待。 这次回家真没有想到，然后在这里一个惊喜接着一个惊喜，挺愉快的。这次觉得呼吸要比往常要觉得快一点嘛，虽然路程很长嘛，感觉人多可以聊天嘛，都是同乡同镇的人，比往常回家要少了一份枯燥嘛。 团圆的味道引得每个人都在春运这场盛大的迁徙中行色匆匆，争分夺秒。为方便着急购票、着急进站的旅客顺利上车，兰州铁路局兰州车站推出了即刻 SOS 服务。如果距离开车时间已经不足25分钟，乘客都能在服务点找到即刻向导。兰州铁路局兰州车站客运段陆丰科科长张雅丽介绍， 我们的即刻向导他会一对一进行服务，旅客能够在我们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能够畅通无阻的以最快的时间达到他的需求目的。 包头站的进站大厅外，东西候车室、天桥、地道等处增设安装了服务呼叫系统，往来旅客可以通过实时视频对话的形式和服务台工作人员在线联络。随时响应是给急行的赶路人最温暖的守望相助。路途虽然艰辛，团圆就在眼前，祝各位一路顺利，平安到家。 中国之声中国交通广播2017年春运特别报道《温暖回家路》，今天将于10点、14点30分、18点分别在贵阳金阳客运站、长春火车站、汉口火车站进行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或者参与现场互动。 今天的新春走基层，我们跟随央广记者孟永辉、王岩来到刚刚结束不通火车历史的甘肃陇南山区，感受一下那里正在发生的变化。 大象值班抬前站，说说我们陇南的新发展。新发展守贼路，雾都嘴角火车站迎来了天蓝。 清脆嘹亮的快板是陇南西河县农民郭大全自己编唱的。兰渝铁路闽广段的开通，使得山大沟深变坦途，给沿途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有时在我们陇南坐个大班车， 我要是从陇南坐个大班车去成都是180块钱，我坐个卧铺才125元，要是我坐个硬座才65元。 兰渝铁路不仅是方便路，更是致富路。闽广段开通后，陇南的农特产品跟着火车走出大山，老郭的地产马铃薯也全部改走铁路货运拉往成都。 原来我们要拉到成都的时候， 原来我们要拉到成都光运费要5-6千元，现在一个车皮一拉3000多块就到了成都，降了一半的成本，时间也节省了一半。 便捷的铁路运输降低了农产品走出大山的物流和时间成本，钢铁洪流带来的产业化变革也给了陇南山区的农民更足的发展后劲儿。 原来的时候是我们有产品拉不出去， 原来的时候我们有产品拉不出去，现在我们的产品能拉到全国各地了。依托这个铁路，我们的马铃薯要扩大面积，由原来的3000多亩我要发展到6000多亩， 3000多亩我们要发展到6000多亩。 铁路通了，昔日被称作交通死角的甘肃陇南地区摇身一变，成为区域交通的枢纽和甘肃对外开放的南大门。 近年来 福建莆田红白喜事不再大操大办，省下的钱都投入到了公益事业。央广记者张子亚、福建台记者林露报道。 几天前，在外经商的福建莆田市秀雨区东庄镇村民老林带了一大包整整11万元的现金来到镇政府找镇领导，着实把镇领导吓了一跳。再一问才明白，原来林家春节前办喜事，按过去的风俗，这11万元本是结婚聘金。老林说，如今村里不兴这套旧规矩了，他和亲家商量后带头倡导零聘金，决定把钱捐出来给镇里做公益。 我们以前的婚事，你50万我给你100万，对我来讲是不可惜的，你接受不了。婚姻吧，不是买卖，幸福不是用金钱去买的。 东庄镇9万人，6万人在外经商，迅速增长的财富让当地兴起了攀比之风，比房子，比车子，比宴席。2012年9月，莆田市在全市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引导在公益事业上比贡献、比榜样。东庄镇党委副书记徐福生说， 我们镇提出来了开展的系列的活动，引导大家来比贡献、比公益事业，看谁捐款真的多。 莆田为推动移风易俗向常态化发展，还把移风易俗事项写入村规民约。锦山村村主任吴金成说，对于捐款，村里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村规民约，要求每一笔都张榜公开。 我们锦山有5-6个微信群，每一件事情也在微信群上公开，所有的群众都知道，都心中有数。 现在锦山村利用1000多万的捐款，建起了现代化的小学、老年活动中心、休闲观光道和公园等。3年间，莆田市莆商最集中的秀雨区累计捐赠3亿多元，用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山区民族宗教事务局驻村干部杨波，7年坚守贵州最高峰，是要带领海拔最高的贫困村大湾镇海嘎村村民脱贫致富。央广记者孟海、贵州台记者张燕报道。 海嘎村是个有1600多人的彝族村寨，海拔高，降水少，一年里有半年枯水期，过去一直存在着用水难问题，村民喝水得到几公里外的水井挑水。杨波来当驻村书记后，规划了提水项目、不停跑项目，终于批来800多万元政府资金，修好了提水工程，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村民刘长英说，这几年村里还修了30多口水窖、水泥路、修鞋广场，路灯亮了，手机有信号了，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房。 过去我们赶场是走路去，现在我们赶场坐车。过去我们吃水用缸子背，现在吃水是开水管。 7年来，村民人均年收入从1600元增加到现在的7000多元。驻村干部换了好几茬，每次换届他都选择留下来。他说，主要是因为群众的信任。今年3月，驻村干部换届工作又将开始，他的第4个驻村任期就到了。他说，村里还有20户没脱贫，他得留下来。 从我内心来讲，我是非常非常愿意回到家庭当中。但是海嘎村的脱贫攻坚工作，又到了最紧要、最关键的啃骨头的阶段，自己又不愿错过最后的这一步。 湖北襄阳南漳县城关镇山体滑坡崩塌事故，导致12人遇难，3人获救。央广记者左爱甫、襄阳台记者徐辉报道。 海市蜃楼酒店是一栋3层建筑，位于城关镇汴河村山组剪子沟，1楼为餐饮，2、3楼为住宿。在事故现场，记者看到酒店基本上紧挨着山体，中间部分整体发生垮塌。事故中被救出的伤者贾蕊回忆说， 我们在大厅里看到书法，突然之间一声巨响，然后转头一看，感觉有股气流过来，赶紧往前跑了2步，才跑到2步上面想不到塌了，还没缓过神来就已经塌了，以后啥都看不见了。 襄阳市南漳县相关部门的抢险救援队伍带着生命探测仪和搜救犬迅速赶到现场搜寻救援。南漳南天救援队副队长何志伟， 上面那个楼板还有上面那个石头啊都很大，但是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接着现在救出来5个人吧。 截止到昨天下午3点半，事故现场一共搜救出5人，有2人在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湖北省市民地质专家现场勘察后认为，这次事故属于突发性山体崩塌，现场还有几百立方米的危岩体，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一块重约150吨的巨石影响了整个救援和除险工作。湖北省消防总队司令部战训处副处长李志刚介绍，下午5点38分，由爆破专家对山体坠落的巨石进行了台力破解， 在基本上是确定没有生命迹象的情况下，采取了这么一个爆破的措施。 新闻动车组，东海舰队搜救失事渔船12名失联船员，今年将新增8.9万张产科床位。 河南平顶山拖欠上百名教师退休工资，今年上海大规模推广地沟油燃料，请听报道。 我国一艘辽宁级渔船于1月20号6点在东海某海域失事沉没，13人落水，一具遗体已找到，另12人失联。目前海军东海舰队宿州舰、吉安舰组成的搜救编队展开搜救，一架无人机同时进行空中搜救。海军吉安舰政委刘润科： 目前呢，我们已经增派了瞭望值守，加强对海上疑似目标的观察和甄别，我们绝不放过任何可疑线索。同时呢，我们安排了应急救援、医疗卫勤人员，人员和装备已经部署到位，全时待命。海上现在冷空气由于刚刚过境啊，气温较低，涌浪较大，对我们的搜救行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必定全力以赴。 央广记者徐小雨北京报道。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马晓伟日前在2017年全国妇幼健康工作会议上表示，“十三五”期间，我国将新增产科床位8.9万张，力争在“十三五”前期解决妇幼健康服务资源总体不足和结构性短缺的供需矛盾。到2020年，我国省市县均将设置一所政府举办标准化的妇幼保健机构。 “十三五”期间，增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完善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评价和人才激励机制，在绩效工资、内部分配等方面对产科医生、助产士、护士等给予倾斜。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河南平顶山市湛河区政府拖欠上百名退休教师部分退休工资，河南省人社厅、财政厅2012年出台的文件要求，当地至今未落实。陈亮是平顶山市湛河区一所中学的退休教师，2007年3月退休的他，享有国家规定的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 我本来是评的副高5级，现在我执行的是副高7级，他少了275，每月都少这么多，应该是从2012年都给，到现在没给。 不仅仅是陈亮，平顶山市湛河区上百位退休教师都没有领到这一部分的工资。湛河区人社局人事股的工作人员： 其他的5、6个区把我下去都不得下，湛河区已经做出决定了，给他办了。 但究竟何时开始兑付，具体的时间表他也表示不清楚。央广记者管欣北京报道。 上海市石安板、同济大学、巴士集团等26个单位建立生物柴油混合燃料应用课题项目开展2年多来 ，B5 或 B10 生物柴油混合燃料，也就是含有5%到10%餐厨废弃油脂与基础柴油混合制成的生物柴油，应用推广效果良好。使用这样的生物柴油的公交车已经有104辆，在上海市10条公交线路上正常营运，累计行驶232.6万公里，累计使用这一型号生物柴油约合37吨。公交车司机说：“ 原来使用的是零号柴油，跟现在使用的这个生活柴油，从动力上面说，耗油量说没有什么区别。” 上海目前已经颁布并实施了餐厨废弃油脂至生物柴油 B10 团体标准，2017年这一模式还将大规模推广。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安徽省第12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昨天选举李锦斌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李国英为省长。 云南省第12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昨天选举陈豪为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阮成发为云南省省长。 中宣部、中央军委、政工部、共青团中央昨天在京召开座谈会，军地英模代表畅谈学习陆军某部大工三连先进事迹的体会和感受。 河南项城企业扶贫建实效，吸收贫困农民工2.5万人就业，直接提高贫困户家庭收入1000元以上。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合福高铁线上的罗马运输队，隐身于人海中保护旅客财物的反扒民警，大风中保护电路安全的国网临清宫殿巡线员。年关将近，这些幕后春运工作者用默默坚守的辛勤工作温暖着万千旅人的回家路。怎么样保障这些坚守者过一个温暖的春节？某电商近日宣布投入巨资，用于支持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员工将子女接到身边过团圆年。 光明时评说，因为有他们立足岗位奉献社会的初心，春运路上我们才不孤单。 央广网提醒，不能忘记幸福抵达背后的坚守不是一句口号，需要政府和企业的真金白银的落实。 2017年将迎来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高潮。中国铁路总公司官网近日发布消息，今后持伪造、过期等无效车票 或冒用挂失补车票乘车等失信行为，将纳入个人信用记录。 法制日报指出，诚信列车已经启动，如何让逃票者补票，还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认真思考。 近日，教育部再次对保送等照顾性政策作出调整，对2017年秋季及以后进入高中阶段一年级的学生，将取消省级优秀学生保送资格条件。2020年起，所有高校停止省级优秀学生保送生招生。 新华网指出，高考是公平竞争的舞台，给保送瘦身就是为公平加分。 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20号就职当天，白宫网站公布新政府6大目标，内容涵盖改革能源计划、调整外交政策、重振就业与增长、提升军事力量、强化法律秩序、重新谈判贸易协定等方面。经济领域的内容颇为引人注目，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就北美自贸协定重新进行谈判，促进实现4%的经济年增长，未来10年内新增2500万个就业岗位，降低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及简化税制，扩大化石能源收入来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分析认为，美国政府未来会更加关注贸易执法，而不是推动贸易自由化，这可能导致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增加。 韩国民众21号举行第13次周末烛光集会，要求总统朴槿惠立即辞职，同时要求逮捕在亲信干政事件中涉嫌有权钱交易行为的大企业掌门人。另据报道，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赵允玄因涉嫌参与制定文化界黑名单，21号凌晨被特别检查组正式逮捕，成为特检组逮捕的首位在任政府长官。 音乐响起，聆听新年。1月22号周日晚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第21届人民大会堂北京新年音乐会。贝多芬传世名曲奏响2017新年最强音，敬请期待。 今天是腊月25，我们和您一起走进江西南昌进贤县的西湖李家村，感受他们那儿壮观的拜年礼俗。 大家过年好，在这里给大家拜年。我的家乡是江西南昌进贤西湖李家，我叫李斗罗。过年我们西湖李家是很热闹的，我们这里拜年就是叫小孩子拿着一个很漂亮的竹篮子，里面放2个年饼，过年的饼。过年的时候呢，我们这里要玩龙灯，要摆千人宴，全城2000多人要摆一把桌摆着在广场上，老人坐着吃，年轻的嘛就站着吃，小孩的就跑着吃，大家都在一个床面上吃饭。晚上嘛就是玩龙灯，到村庄走一圈，各家各户就开始打爆竹，就噼里啪啦，全城的爆竹都打响了。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田园忠诚，主播方亮、于方。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